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我们的主题进入了创造这个层次。我们说过了唤醒、疗愈、创造，当我们能够成为自己意识的一个观照者，能够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能够创造出我们在生活当中想要的东西。我记得小时空修心课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过，如果你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模式，那么你就会不自觉地在生命当中把这个信念或是模式创造出来，显化在你的生命中。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的，有三种方法会把你的信念模式变成事实。第一种就是，比方说你有一个我是不值得被尊重，大家都不会尊重我的这种想法或是信念的话，你就会不自觉地吸引跟你这个振动频率对应的人来到你生命当中，他们就是不太会尊重别人的人，这就叫做怨憎会。而你又那么自卑敏感，你就会很容易跟这些人凑到一起。第二种让我们信念成真的方法，就是我们会不自觉地把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或是行为都诠释成他不尊重我，因为我自己带着这个伤，带着这根刺，所以到处都会碰撞受伤。就像我戴了一个有颜色的眼镜，看什么东西都会是有颜色的，所以呢，就会把别人的行为都诠释成他不尊重我，因为他瞧不起我。其实真正瞧不起的是你自己。第三种，就是因为你带着这个能量，你会表现出一些奇怪的行为和展露出相应的气场，别人跟你在一起会不自觉地感觉到这个人好像不需要被尊重，或是他太在乎自己被尊重这件事情，反而会表现出来一些行为吸引别人对他展现不尊重的行为。知道了这些以后，我们就了解了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自己不喜欢的情境，可能都是我们不自觉的状况之下创造出来的，或是经由我们的信念和模式显化出来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当你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想这个问题是发生在我身上了，我是被怎么样怎么样了，不要用这种被动的说法，而是要用正向的，就是说，我为什么创造了这个情境呢？我为什么会创造这个事件呢？既然我创造了他们，那么我现在怎么样可以改造它，把它重新创造出来，变成我想要的呢？这是一个把力量拿回来放在自己身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思考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自己日常生活的思维模式，不要做受害者，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事好像都是冲着你来的，发生在你身上让你受苦的，找你麻烦的。我们要试着改变，说，我创造了这个情境，我创造了这个我不喜欢的状况，那么我怎么样去看到我背后的信念是什么呢？后面的模式是什么呢？看到了以后就不会被它戏弄了，我们就能够接受地说，是我自己太敏感了，我小题大做了，或是说我可能真的相信我不配得到这个东西，虽然我很努力地去争取，可是我就是得不到它，或是说我原来心中就有这个创伤，所以我会吸引一些人过来勾起我这个痛。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这个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我们才能够去修正它。 最近我有个朋友在北京约我去他家试车，我说试什么车呀？他说特斯拉呀。然后呢，我就去了。我实在很惊讶，为什么？因为两年前这个朋友就告诉我说他订了一台特斯拉。我说哎呦，你钱够吗？因为他不像是那种买得起特斯拉的人。他说我就是喜欢，钱虽然不够，可是我刚好有够付头期款的钱，我就把头期款给先交了，定上了再说。然后他就信心满满的觉得自己非常配得。而因为他也是真的非常喜欢特斯拉，所以两年之内他居然真的赚到了他该挣的钱，买下了特斯拉。也刚好这个特斯拉的生产延期了，所以呢刚好让他凑足了钱。那天去他家试车的时候，看到他那个志得意满的样子，我也真是为他高兴。而且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魔术师，你知道吗？魔术师就是他可以变出任何他想要变的东西。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它这个能量场是能够回应的，不是你所思所想，而其实是回应你的感受。如果你觉得我会很想赚钱，我好需要钱，可是你这个需要背后是一种匮乏的话，那这种匮乏其实是带着一种恐惧。如果你带着这种恐惧的能量去追逐金钱的话，效果就不会很好，除非你是命中注定的。但是带着这个能量去追逐金钱，就算金钱来了，你也会舍不得花，而且你的恐惧还是会在的。所以我们要去注意的是，当你发愿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不光只是你的头脑里面想一想，嘴巴上说一说，你的整个人都要在那种状态里面。就像我的朋友，他特别喜欢特斯拉，因为那个车真的非常高科技，好看极了，而且它是电加速，奇快无比，开起来真的好过瘾。他就是完全沉浸在喜欢这部车的喜悦当中，他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来促成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他最后终于得偿夙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你真的要真心相信你配得，你值得，而且你真的很想要那个东西，那么基本上你就可以在生命当中把它创造出来。今天在我们最后的静坐当中，请大家去感受一下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好吗？祝福大家。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